之前，我知道有位朋友 想要在我今天演唱会上面做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，但我想悄悄地告诉他，现在是最适合的时候。 为你钟情，听我仔细，请你珍重。Yes, sir.